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一会儿，长青领着一个老者走进了院子。那老者瞧着六十几岁，着一身麻衣，眉目坚毅，身板笔直，只是长居漠北，难免看上去会有一股风霜老态，见年纪过大，行走间已现蹒跚之态。他似乎明白自己为何在安享了十年平静后被带到这座繁华的都城。老者安静地跟在长青身后，停在任安乐面前。他知道这里是新晋上将军的府邸，只是不明白劫走他的怎么会是任安乐。任安乐凝视他半晌，最后起身行到他面前。 老将军，我是帝子元。 张坚猛地抬手，眼底隐有不可置信之色。 我只想知道十年前青南山的真相。 听到这句话，张坚整个人颤抖起来，嘴唇动了动，似乎想抬手说些什么，但最终他只是对着帝子元深深一鞠躬，老泪纵横。 帝小姐，我将对不住帝家，对不住那八万将士啊。 庭院内一阵静默，只听得见老人沙哑苍老的呜咽声，分外凄凉。弟子元死死拖住老人佝偻的身躯，抿住唇，望向无边夜色中，神情静默，缓缓合上眼。他从未如此时一般对当年那一场埋葬在青南山的战役感受得这般真切。十年来不得安寐的，从来不止帝北城的百姓和他自己，这些知道真相而心存良善的大晋将士，同样也是最无辜的牺牲者。金銮殿上以血执剑的钟海，面前这个守了一辈子疆土，却在垂暮之年连腰都不敢直起的老人，还有十年来在西北边境上无辜送命的一万青南城铁军，谁欠了他们的债？谁把他大晋铮铮铁骨的将士变成了手染铜袍之血的刽子手？谁让这冤屈深埋墓碑下长达十年？无论是谁，他都不会放过。与此同时，左相府邸内室，江瑜脱了衣袍正欲就寝，管家禀告的声音却在房门外响起。 老爷，有客人来访，正在书房等您。 如此深夜还有人上门叨扰。 左相眉头一皱，但也知道若不是重要之事，管家也不敢唤他，只得重新穿上衣袍，安抚了老妻几句，沉着脸朝书房而去。书房内，帝承恩裹着斗篷，素颜端坐，听见房外的脚步声，立刻起身迎上前。左相推开房门，看见眼底有些惊惶的帝承恩，意识一怔。 这帝承恩平日里金傲沉着，今日怎么这般模样？还深夜前来相府，也不怕被陛下的探子寻出端倪来。帝小姐，你如今住在宫里，轻易出宫，必惹陛下猜疑，怎可如此鲁莽？ 左相不知，我正是担心寿宴有变。 小姐可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相爷，听说当年是相爷侵入晋安侯府，搜出了我父亲通敌卖国的证据，不知那些书信可还在？ 帝小姐此话何意？ 相爷勿急，承恩只是觉得帝家的事过去了就算了，无需再掀开。这些证据留着，也只会给有心人留下空子。烦请相爷时刻警醒着任安乐，承恩就先告退了。 帝承恩朝左相勉强笑了笑，朝他行了一礼，出了书房。 他在宫内思索半晌，也只能想出这么个隐晦的办法来。如果任安乐是帝子元，就一定不会眼睁睁看着帝家冤屈深埋，后日的太后寿宴定不会太平。左相当年搜出的书信是帝家叛国的铁证，只要这证据消失，任安乐就难以洗刷冤屈，皇家的名声就能保住。哪怕有一日他的身份被揭露，也可凭此功在嘉宁帝面前保全性命。如果他猜错，任安乐和帝家没有半点干系，那便是老天保佑他。帝承恩望了一眼黑沉沉的夜色，消失在左相府邸。书房内，左相遣了管家出去，坐在木椅上，手指轻扣。 这个帝家小姐倒是一心谄媚皇家，甚至不惜抛下帝家荣辱。难道是帝圣天要回来，查清当年的事了？ 左相皱眉，猛地起身，端上桌上烛火，打开房门，独自一人朝后院而去。偌大的相府只能远远瞧见一抹明灭的火光在黑暗中前行。左相走了小半炷香时间，停在后院一处不起眼的偏堂前。看模样，这应该是相府平日里收拾旧物的房间。他推开门走进去，将烛火放在木架上，越过一众破旧的器皿，行到靠里的石墙前，寻了一处轻轻一扣。石墙应声而起，一个半人大小的格子出现在左相面前。格子里摆着个木盒，左相急忙打开，看见里面摆放的书信，舒了口气。他朝不远处的烛火看了看，眼底明灭不定。 要不要真依帝承恩所言，毁了这些书信？ 当年太后下令焚烧，他偷偷用了几封假信函，偷龙转凤留下了证据。他皱眉半晌，然后猛地扣紧木盒。 怎么能因为帝承恩的危言耸听，就毁了蒋家日后自保的底牌？有了这几封信函，就算最后是太子继位，相府的荣华仍能传继下去。 左相做了决定，轻扣在石墙上，墙面翻转，不留一点痕迹。他拿着烛火，小心翼翼出了偏院，像是从来没有来过一般。半晌后，偏院房顶上陡现一抹剑光，归西立在房檐上，对着院书颇为感慨：“ 你家小姐倒是算无遗漏。”“ 哼，那是自然。快去把东西取出来，回府了赏你瓜子仁。” 归西脸色黑了黑，却无可奈何，身形一动，消失在房顶上。清晨，任安乐起了个大早，他看了一眼归西带回来的书信，收进袖子里，摆手说了声知道了，然后牵着一匹马出了将军府。院书在大门口眺望，戳了戳院琴：“ 院琴，明儿个就是太后寿宴了，小姐怎么还有闲心出去逛啊？”“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猜准过小姐的心思了。” 这个时候时辰尚早，任安乐独自一人牵马走在街道上，因着太后大寿将至，京城街道上喜气洋洋，彩绸满挂，人群熙熙攘攘，很是热闹。他一整日都在街道上闲逛，直到入夜才停在一座奢华威严的府邸前。府门口，安宁正准备去赌场里碰碰手气，看见任安乐愣在了原地。不远处，任安乐望着他，神情温和：“ 我寻思了半晌，这京城除了你还真没什么朋友，可否赏个脸陪我同游京城？” 安宁突然想起半年前他从西北回来，在天剑阁头一次看见任安乐时，也曾扑在楼阁顶端对着远走的他喊过这么一句：“ 任大人，你眼光甚好，安宁甚喜，改日共游京城，可否赏个脸啊？” 那时的心情如何，他已不想去追忆。其实他知道， 任安乐会来见他，一定会。所以安宁放下缰绳，将眼底的情绪深埋，扬起眉眼朝任安乐走来。 好，安乐，你说如何便是如何。 两人行过几条街，越走越安静，灯火下只剩两人拉长的背影和沉稳的脚步声。任安乐停下来，指着不远处昏暗的灯火问道， 还记不记得那个小酒馆？ 街道尽头有家破旧的小店，年纪有些大的老人卖些自酿的酒水讨生活。安宁和任安乐头一次出来逛的时候也来过这里。安宁朝小酒馆走去。 当然记得，走，我请你喝酒。 两人坐在几块木板搭成的小酒铺里，四面透着风，桌子斑驳老旧，但两人神清气爽，没有半点不适。安宁点了两壶酒，老掌柜年纪大了，耳朵不中用，用手比划了半天才明白安宁的话。老掌柜喜滋滋拿了酒上来替两人倒满，又转回去继续笑呵呵地烧起酒了。安宁被这小老头一乐，喝了口酒，笑着感慨， 这老掌柜活得挺喜乐的。 是啊，京城的百姓都活得挺不错的，看看我们今天去的地方，人人欢心，处处欢腾。安宁，你知道为什么吗？ 快过新年了呗，辛苦了一整年，家家户户都等着这一日呢。 任安乐摇头，手蘸了几滴酒，在桌上随意画着圈。 不只是如此，明日太后大寿，想必陛下会大赦天下，赏赐京城百姓，这是普天同庆的好日子，自然值得高兴。你瞧京城这地儿多好啊，世子通达，文才汇聚，莺莺燕燕，歌舞升平，百姓受着皇恩，领着赏赐，等着年节。安宁，你说这么好的日子，咱们晋南的百姓怎么就等不到呢？ 任安乐笑得温和而认真，安宁神色顿住，朝任安乐看去。他知道子元有话想对他说，不管是迟了十年还是二十年，他总有一日会听到。 我们等了十年也没有等到，你知道死在青南山的是什么人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每一个死去的人叫什么名字，年龄几何，但是在晋南，说不准哪一户里，这些死去的人中就有他们的丈夫、儿子、兄长。你可还记得琳琅第一次在凌香楼给我们弹的安魂曲？不是因为你从边疆回来他才弹给你听，那是琳琅弹给那80000个回不了故土的孤魂听的。琳琅的兄长和父亲十年前死在了青南山，他母亲哭瞎眼过世了，后来他就去了妓院。我遇到琳琅的时候他12岁，已经是地北城花名最盛的雏妓。 安宁握住酒杯的手微微颤抖，脸色苍白。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